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活力调频 FM98.2 兆赫 ，AM927千赫。 新未来的自己，我们重新定义年轻。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萨顶顶，欢迎收听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马苏，欢迎收听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坡上村， 欢迎收听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。 聆听未来，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，生而不同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。大家好，我是 Coco 李文，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.2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，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时长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51章，珍珠港。建文靠在船舷上，看绕着桅杆盘旋的海鸥发呆，很快他就将离开蓬莱，再次踏上前往佛岛的路途。可直到现在，他还有许多事没有想明白。破军看出这位小弟的惆怅，走过来问他：“哎，你在想什么呢？”“兄长，你觉得郑提督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”建文望着海鸥们，他多希望自己和这些海鸥一样懵懂无知，痴痴傻傻地过完这一生该有多好呢。破军抿嘴微笑着，靠在建文旁边的船舷上，对建文说道：“何为好人，又何为坏人呢？所谓人，原本不能被定义为好人或者坏人，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做事罢了。我印象中的郑提督是一个严肃认真、坚守原则的人，他半生都在为大明战斗，按照自己的爱好塑造这个国家。为了这个看似崇高的目的，他可以牺牲一切，包括个人的良知和风骨，所以他会屈服于右公公这样贪婪而目光短浅的内侍，极力讨好他们，为的只是让自己得到权力，完成他所谓的理想。”破军瘪瘪嘴，似乎又想起许多不开心的往事，他继续说道：“这是他和余兄最大的不同吧。他是极世故的人，热衷官场，懂得如何同那些官僚和内侍周旋。当初一起在大明水师公职的时候，朝廷周旋的事

是精彩的泪，耳朵明明约好了只为谁的叹息，一整晚不用睡。我明明理智的固执的忍着谁心跳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句子，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